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小刚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到底准备怎么处理你和二龙之间的关系？ 我不知道。 不知道？20年了，我问你，人的一生有多少个20年？一个女孩子最好的青春，就因为你一句不知道，已经虚耗了整整20年的时间。虽然你是我兄弟，可我现在真想抽你。 哼，你抽吧，不过给我留一口气，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死而让二龙伤心。其实连我自己都想抽自己，这都是我的错，可是二龙却也在承受着同样的痛苦，甚至是更大的痛苦。 唉，小刚，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？这样下去，你们两个虽然没有乱伦，可是你们却都要痛苦终生啊。你应该看得出，除了你以外，二龙心中不可能再装下第二个男人。如果你真的要一直这样伤害他，那你还不如离开，至少他看不到你，心中还会好受一些。 这次回去后我就走吧。你说的对，我不应该留在他身边再让他那样痛苦。弗兰德，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没对你说过一声谢谢。为了我们两人的事，你同样也承受着痛苦，对不起，弗兰德。 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是你们的大哥，以前是，现在是，永远都是。我不需要你说什么谢谢，我只想看到你和二龙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小刚，你这个混蛋，你为什么就这么执迷呢？难道你和二龙结合后就不能去隐居吗？你们不说，谁知道你们之间的兄妹关系？ 可是我骗不了自己的心，我真的不能。 小刚，我问你，你爱不爱二龙？ 傅老大，这种问题还用问吗？如果我不爱他，又怎会如此？ 那好，我可以肯定，二龙也一直都是深爱你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两个在精神上就已经乱伦了，我可以这么说吧？ 你，弗兰德，我明白你的好意，可是精神上的爱恋毕竟只是精神上的而已。 你承认自己的精神乱伦就好，而且我相信你们也一直会这样下去。既然都这样了，你们为什么不能在精神上结合呢？不需要名分，只需要彼此的认可，你们完全可以做一对精神上的夫妻啊。 弗兰德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 你那么聪明，有什么可不明白的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你们彼此结合，依然可以成为夫妻，只是称呼上不变就是了。你能发乎情，止乎礼，那么你们只在精神上爱恋，彼此保持着纯洁的身体，谁还能说什么闲话呢？ 这样真的可以吗？ 有什么不可以的？至少这样，你们两个的心都会好受很多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别说你们还只是堂兄妹，就算是亲兄妹又能如何？你们只是相亲相爱，对外人就说是兄妹感情，你那颗守旧的心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吧？ 弗兰德，你他妈的为什么不早说？ 丢下这句话，大师猛地冲了起来，飞也似的朝着柳二龙狂奔而去。由于奔行过快，他的泪水在空中划出了两道优美的水线。 二龙，二龙，我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爱你了。只要能爱你，精神上的爱恋也已经足够了。 柳二龙看着大师发疯似的朝自己跑过来，心中顿时漏跳了一拍。 大师几乎是狂奔着来到柳二龙面前，瞪视着柳二龙那双有些迷茫的美眸。突然他猛地张开双臂，用尽全力将柳二龙抱入自己的怀中。 二龙，我对不起你。 仅仅是七个字，却像是开启了泪水的闸门。柳二龙只觉得眼前一阵模糊，此时他半分力气也用不出来，整个人完全是软倒在大师怀中，泪水从眼中不断地涌出。这句话他等得已经太久太久，20年了，这20年他是怎么过来的？就算他表面上再坚强，可终究也只是个女人呢。哪个女人不渴望被爱人所呵护呢？哪个女人不渴望自己能够得到幸福呢？或许是因为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柳二龙只觉得自己身体似乎在梦中摇曳，所有的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。弗兰德悄悄地向赵无极和小五等人挥了挥手，众人缓缓退到一旁，将眼前这片宽阔的空间留给了大师和柳二龙二人。 小刚，小刚，你知道我等了多久吗？7000多个日日夜夜，你知道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吗？你真的不再逃避，真的愿意和我在一起了吗？ 二龙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发誓以后再不会逃避我们的感情。虽然我们或许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，但我一定一直守在你的身边爱你。 当下大师将之前弗兰德的想法说了出来，柳二龙一直伏在他怀中静静聆听着。他明白大师依旧没有完全从那芥蒂中挣脱出来，可是等了这么多年，好不容易眼前的男人肯不再逃避，至少他肯留在自己身边爱着自己，那又何必强求太多呢？或许是因为收了小五做干女儿，柳二龙的心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此时他心中只有顺其自然的想法，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半个时辰后，朱竹清顺利地吸取了黑虎魂环，和戴沐白一起走了回来。看上去他的气息似乎更加清冷，眉宇间多了几分英气，整个人也长高了几分。魂环对身体属性的附加，无疑也会令魂师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变化。虽然史莱克七怪年纪还不大，但他们都至少拥有了3个魂环，魂环中附加的能量促进着他们身体的生长发育。脸上稚气未脱，但外表看上去却已经近似成人。下一个回来的是宁荣荣，她的脸色并不像奥斯卡那样苍白。之前在柳二龙重创鳞甲兽的时候，奥斯卡始终陪伴在她身边，遮住她的双眼，不断在她身边安慰着。直到宁荣荣开始吸收魂环，奥斯卡才跑到一旁开始大吐特吐。吐完之后，他还将柳二龙制造的恐怖场景收拾了一番。此时史莱克七怪就只剩下唐三还没有回归，众人就在这毒阵之内默默地等待着。柳二龙依偎在大师怀中，闭合着双眼睡着了。20年他从来没有一天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稳。看着他睡颜上流露的恬淡笑容，大师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满足。弗兰德和赵无极坐在另一边低声聊着什么，看着大师和柳二龙现在的样子，弗兰德的心中也轻松了许多，脸上流露着难以掩饰的笑容。朱竹清与戴沐白默默地坐在了一起，虽然朱竹清的表情还是那么冷，但是对于戴沐白几乎是贴着自己做的行为也并没有反对。宁荣荣和奥斯卡的情形也差不多，只是宁荣荣脸上的神色却是温柔的，主动靠在奥斯卡的肩膀上，面带微笑地向他说着什么。从他脸上兴奋的笑容就能看出，他从第四魂环上应该获得了不小的收获。胖子之前消耗的魂力不小，独自靠着一棵大树修炼，凝聚着自己的魂力。小五在距离胖子不远的地方，本来以他的伤势最应该调息魂力疗伤，可是小五的心却怎么也静不下来，靠坐在那里，在心中不断为唐三默默祈祷着。其实不只是小五， 其他人此时不论流露的是怎样的神色，在眼底深处也多少带着几分担忧。尽管唐三自己说有绝对的把握，可是他吸收魂环跳跃的等级实在是太大了一些。就这样，一个时辰过去了，萧武告诉自己，吸收那么强大的魂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。三个时辰过去了，小五不断地对自己说，快了就快了。五个时辰过去了，夜渐渐深了，小五眼中不断流淌着泪水，任由谁来安慰也无法止住。 哥，只要你能活着回来，哪怕你没有半分力量，哪怕你变成了一个普通人，甚至是残废了，我也愿意一直陪着你，只要你还活着。 五个时辰的等待是何等煎熬，不只是小五，其他人也变得焦躁起来。如果不是大师阻拦，众人已经不止一次想要翻山去看看了。月光照耀大地，皎洁的光辉将史莱克学院众人在地面上拉出一条条黑影。小五的心也渐渐变得冰冷而绝望，眼中的期待正在朝着死寂默默转化着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声清亮的长啸响彻夜空，在这寂静的夜晚，那中气十足的长啸是那么明显，就像是点燃了引线一般，史莱克学院众人同时从地上跳了起来。小五那近乎绝望的眼眸中，兴奋之火疯狂燃烧，不顾一切朝着山峰拼命跑去。山峰顶端，唐三修长的身影在月光下拉出了一条长长的背影。他没有凭借八蛛毛下山，而是高高跃起，背后蓝银草凝结成了伞状，朝山下落了。两道身影，一条从天而降，一条拼命狂奔，就在那一轮满月的光辉中不断地接近着。终于，那两道身影就在山峰距离地面三分之一的位置合二为一，紧紧地相拥在那明月见证的山腰处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